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纵你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旅游委组织考察团前往平谷区陶棚村挂甲峪村考察，将资源对接到村，帮助乡村旅游的发展。请听报道。 走在陶棚村的山路上，可以听到远处农家院子里母鸡的叫声，四周群山环绕，植被茂密。 而这个大岗抗战期间就是放米用，成400斤米。 陶棚村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立了平谷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并且是当时联合县委县政府的常驻地，有不少的遗址遗迹留存，如今这也成了陶棚村发展红色旅游的资源。与此同时，前几年由于部分人口外迁，村内空置了30多套民居，村党支部书记福宝森还想在这些农宅上做文章。 闲置的民房咱们以合作社的形式对外发包，或者说招商引资公司化运营，将来呢就是说把这个民宿作为一个突破点。 与陶棚村还缺乏旅游开发不同，挂甲峪村早已经是名声在外。作为北京市市级民俗旅游村，村内成立有公司，运营有餐厅温泉等产业。2017年，村民人均收入已经突破36000元。作为该村20年的老书记，张朝启依然有自己的难处。 那您这边还需要对接什么资源吗？ 需要对接，人才，科技，资金。 在两个村子里，考察团花费了近6个小时实地参观、听取讲解、了解需求。铺牛旅游网公共事务总监于莹硕介绍说：“ 我们可以对每一位客人进行具体的画像，年龄层是什么，他的收入水平是什么，有数据的沉淀，我们就可以得出精准的报告。就像领导说的，说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管理，那我觉得 OTA 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7届中国园林茶文化节暨安化黑茶文化节本月28号到5月3号将在八大树公园举行，届时香界寺将再现封茶大典，市民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茶戏表演，高4米、重725斤的最大万两黑茶也会亮相八大树。在本月29号、30号、5月1号，八大处的民间斗茶大会上，将通过专家出评与百姓品尝的方式，对海选黑茶进行初评、中评，最终评选出茶王、金奖、银奖以及最受百姓欢迎的黑茶。本月25号到28号，北京园博园将迎来2018年北京国际风筝节。风筝是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优秀的民间传统体育健身项目。下周的天气目前来看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宜放风筝，可以约上小伙伴一起去参加风筝节。北京世园会标志性建筑中国馆的钢结构屋顶昨天完工，显现出起伏的如意形外观。钢结构屋顶完工之后，将在上面铺装玻璃幕墙，建筑两侧的梯田堆筑也将启动，预计今年11月中国馆可以全都竣工。某大型旅游网站最新发布，相比于去年，今年五一期间的出境游往返机票价格上涨了 6%， 均价达到2700多元。东京、普吉岛、曼谷等短途目的地机票价格攀升幅度较大。国内机票方面，五一期间上海机票最热门，其次是昆明、成都、西安和三亚。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全民阅读，人人可成书香门第，诵读小站，站站皆是文艺之家。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一周年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贺林。 哎，贺林是第一次到直播间来是吧？ 是的。 哎，一直以来都是在87.6资讯和我们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见面啊。 对。 所以今天我们是特别的日子，迎来特别的你。因为明天就是4月23号世界读书日了啊。 对，那么我们也要过生日了。 对啊，我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诵读小站一周岁的生日。那么去年的这一天，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推出了诵读小站，这是一个叫做三位一体的融媒体产品。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传统广播播出，又有新媒体平台的推送，以及线下实体互动，这样的三种功能合一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其实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诵读小站的节目当中了。那么要跟大家提出的是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在咱们直播间的节目直播的同时啊，就在咱们韩芬楼书店，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咱们诵读小站一周岁生日之际的这么一场特别的读书会啊。那么在现场呢，大家将会围绕以水春天为主题的诵读活动，同时呢，也是我们韩芬楼诵读小站落成的这样一个 仪式。 哎，对了 啊， 那么贺林跟我们说说吧，这个去年你就开始参加到诵读小站了啊。 嗯，去年我确实是从诵读小站落成的第一天呢，就加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来。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我记得去年的4/23当天啊，我们同事们是兵分几路去到了全城好多个活动的现场，然后也是传回了很多一手的资料。我在台内呢是担当了一个编辑的工作，然后把这些东西呢都播发出去。然后呢，可以说当天32个点全都播放了跟这个读书诵读有关的内容，满满当当的，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确实，在这个咱们文艺广播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其实这个每一个时段吧，几乎是每一个时段啊，都会有我们诵读小站这样的叫做短音频碎片化的传播。 对，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到学龄前的儿童吧，都参加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对，这个一年当中哈，我们听到了很多大腕的声音，比如说像陈铎老师、吴刚先生、方清卓女士等等这些艺术家，也有像曹文轩、刘一达、崔代远等等这样的作家学者，还有像方琼、俞敏洪、崔志刚啊，还有像郭伟，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等一众名嘴，大家是纷纷拿出自己的钟爱的文艺文学作品是吧， 来给大家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读书啊人生的感悟。也是说可以说是用他们的名人效应吸引了不少群众，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哎，确实 实特别好啊。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此时此刻在韩芬楼书店正在举办一场特别的读书会啊。现场呢，大家将围绕以水春天为主题，这样的一次诵读活动啊。那么这个呢，也跟今年咱们北京阅读季山水成人这样的一个主题是非常的契合。 没错。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是怎样的。哎，这个就是现场的声音了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诵读小站的主持人一丹啊，现在一丹正在现场，一丹你在吗？ 我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一丹。 哎， 我现在是在位于王府井韩芬楼书店。大家刚刚听到了哈，我现在有个背景音，其实是我们的主持人剑桥他正在韩芬楼的现场进行主持。那今天呢，其实应该说韩芬楼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包括很多小朋友们，这些小朋友们其实来自于北京新鲜胡同，他们呢今天特别为我们这个诵读小站的生日带来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叫做诵读中华少年。 哦，中华少年， 小朋友们现在已经站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 非常的整齐哈，而且他们盛装出席哈，除了穿了校服之外啊，还有穿了特别漂亮的这个演出服。我们现在就把信号切到现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小朋友们的表演。好，我们来听一下。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桥，我现在呢是在北京韩芬楼书店的二层正在进行的诵读小站韩芬楼站的揭幕仪式上。那我们接下来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鲜胡同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诵读的《中华少年》，请大家静静聆听。 好，我们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啊，咱们新乡胡同的小朋友们，新乡胡同小学的师生啊，为我们准备了这个节目。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好，现场的声音啊，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金桥、一丹，你们在吗？我们现在听不到现场小朋友们的朗诵，是已经开始了吗？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然后现在呢，现场的声音有一点低，我们让音响师把声音调大一些。 好的，好的啊，看看我们在电波中能不能够清晰的听到大家在现场 的表演。现在听到了吗，赵亮？ 好，这个声音好像还是有一点。 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 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 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 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肝胆。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叫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在外婆的歌谣里呀呀学语， 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 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炎黄子 好，好，现在我们的现场小朋友们已经朗读结束了，其实特别有趣啊，今天很热闹现场，因为这些小朋友们非常小的是七八岁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有现场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们啊，就是爷爷伯伯奶奶那一辈儿的， 都来了是吧？ 是七八十岁的，对， 是吧？ 老听众， 确实啊，中华少年，这是我们的希望啊。好，那么那么一丹和晋桥还要在现场主持我们今天呢韩文楼的这个诵读小站的启动仪式，好吗？那你们先在现场忙，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再来跟你们连线啊。好，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刚才听了这些小朋友的朗诵啊，我觉得想起了一首词，就是那个《沁园春·长沙》，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真的是特别，当他们这个齐诵的时候，虽然声音显得有些稚嫩啊，但是也是能体会出那种少年意气风发的那种感觉，非常让我们觉得振奋。 新鲜胡同小学的朋友们啊，这些小朋友们确实他们的热情非常高昂，而且在我们诵读小站一年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屡次听到小朋友们的这个诵读，是吧？ 对，最近在播的是崇文小学的朋友们的，然后之前也播出过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还有陈经纶小学等等，这些学校的学生们都参与到我们诵读小站的活动当中。他们虽然年纪小，但是其实对于读书的热情是一点也不比大人少的。 那今天我们在北京韩芬楼书店来举行的这个读书活动啊，大家刚才可能听到这个背景音，很多的人啊，除了有咱们新闻出版广电局的领导，咱们北京电台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啊，还有咱们刚才听到的新鲜胡同的50多位师生，他们都在一起。那么一会儿在现场的这个诵读结束之后呢，我们即将开启咱们诵读小站在韩芬亭的这一站。我们现在已经是有现在算是韩芬亭，我们是有两座诵读小站的实体这个书亭了，是吧？ 对对对。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诵读的小亭子吧。其实呢，它相当于是一个我们全自助式的声音作品的一个生成小站。虽然说里面的设备是我们非常专业的设备，但是实际上操作呢是非常亲民非常方便的。进到里面之后，您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个人空间里呢，通过手机扫码还有这个触摸屏的一些操作呢，就可以全部的完成所有的录音啊，包括上传的这样一个工序了。然后呢，您在录音的时候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播出您的作品之前通知到您，这样您就可以通过广播的电波听到自己的声音作品。 那么除此之外啊，说大家说这个可能直接到这个实体小亭子感觉有点不方便哈，因为咱们现在我们的诵读小站的事业方兴未艾啊，刚刚开始是吧？ 对对对。 第一个亭子我们是在哪儿来着？ 在北京图书大厦2层。 那么现在韩芬亭是又一站，对吧？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北京各地叫遍地开花， 对 是吧？ 对对对。您就可以就近选择近的那个地方，然后去录音了。 对， 嗯。 您现在去不方便呀，也没关系啊，我们还有这个，咱刚才说了三位一体嘛，对吧？ 对 吧，我们也是一个融媒体作品，不仅我们的作品是融媒体的，我们生成作品的方式也可以是融媒体的啊。这体现在哪儿呢？您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来上传自己的音频。怎么来做呢？发一段语音到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啊。首先您得先关注啊，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发一段语音，里边内容说我是谁谁谁，我想要参加诵读活动，然后啊再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一段录音特别重要，这是您的报名的敲门砖啊。 对对对。 您要是这个录音被选中了，您就会被邀请到诵读小站的录音间，用专业的设备来录制您的这个诵读。或者您就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手机软件录制好了这个音频，发一个邮件给诵读小站啊，发送到咱们这个诵读小站的官方的信箱，就是诵读小站拼音的全拼 @163.com 啊。您的作品一旦被选用，我们也会呢通知到您。还要值得一提的是呢，现在正值咱们北京文艺广播24岁的生日季， 特别好啊，又赶上宋读小站一周岁生日啊， 对对对， 这是俩好 件大喜事儿， 对， 也特别近， 对，都赶在一起了啊。那么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生日季呢，也是正在春风得意花开为你的仁义剧本朗读的征集活动当中啊。那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也有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六部经典剧本的片段， 对，有像什么李白啊、华变啊、剧本这个雷雨、茶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剧本作品， 对， 您都可以选择。 对，这个为什么说这事儿啊，我觉得这非常有必要，因为很多朋友呢平时啊阅读量很大啊，但是他有一问题，说你真让我读一段吧，我又不知道我读哪个好，是吧？ 对， 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这选取哪一段好呢？而且这个诵读小站呢，他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读大量的文字啊。您就不妨啊，这个不用这叫什么选择恐惧症了啊。我们这个文艺广播给您准备了这几段剧本，您就 都是经典的剧品， 您可以 优中选优的。 对了，您就可以直接读一读这个剧本，然后把您的音频发到咱们诵读小站的邮箱啊。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有多种的参与方式啊， 是的，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叫什么诵读的世界当中啊，来大家共同的参与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吧，也是一位小学生啊，他的一段诵读作品， 这是最近崇文小学为我们提供的作品。 北京市崇文小学合唱团的一名学生，我喜欢读书，因为书为我打开了一片充满无穷魅力的天地，我沉醉书海，因为好书伴我成长。当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妈妈就给我看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卡片。慢慢的，我长大了，妈妈开始给我买丰富有趣的绘本故事。虽然我不认识字，但是妈妈每天下班后都会抱着我给我读那些有趣的故事。上学后，我读的书更多了，《小王子》、《汤姆叔叔的小屋》、海底两万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从这些书中我感动于点灯人的忠诚和坚持，感受尼尔斯的正直与真诚，同情黑奴悲惨的命运，为祖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而自豪。而且我也终于对从小背诵的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有了些自己的理解。最近我看了爱德华的奇妙之旅这本书，爱德华的冒险之旅让我受益匪浅。在旅程中，小兔子经历了很多危险困难，它被别人爱过，也被欺负过，它的奇妙之旅就是一次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旅程。同时在它的奇妙之旅中，爱德华不再关注自己的影子，他开始学会倾听，倾听别人的回忆，这些回忆像雨水一样涓涓流入他的胸膛。经过这次旅程，这只小兔子渐渐知道了什么是爱，也知道了应该爱别人和如何爱别人。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一段其中的文字。爱德华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倾听，以前当阿比林和他谈话时，说什么似乎都是令人讨厌毫无意义的，可是现在他认为内力讲的故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倾听着，好像他的生命和他所讲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这时他想知道是不是海底的一些泥进入了他的死脑袋，并使他的头脑多少受到了一些伤害。他们走到外面去了，劳伦斯点燃了他的烟斗，肩上扛着爱德华。如果夜空晴朗的话，劳伦斯会说出星座的名称，每次说一个，仙女座、飞马座。 好，我们刚刚又听了一段小朋友的诵读啊，真是啊，在这样一个雨后的周日的下午，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的文艺， 对，心突然静了下来。 而且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感受到，就在王府井的韩文楼书店哈，还有那样的一群小朋友，还有老师们，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个下午，他们用诵读开启了自己非常文艺的一天， 非常文艺。 我们也寄希望于咱们诵读小站能够更好的

张总您好。 其实说到了，其实说到了诵读小站，应该说它第一站是在北京图书大厦，第二站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韩芬楼落地了。而且刚刚我去现场特别体验了一下这个诵读小站亭，特别有趣啊，既可以配乐啊，声音也特别好，还有很多的美文可以诵读。最重要的是，它是坐落在非常漂亮的这个诵读体验区里啊。我想问问张总，这是怎样的一个设计？出于什么考虑？ 诵读小站呢，落户韩芬楼啊，是个好事儿。韩芬楼是商务印书馆的一部分，曾经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图书馆。 嗯。 现在呢，是在北京城独具特色的一个书店。那么诵读小站，在我们这落地以后呢，对书店来讲，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完善了服务功能，现有的这个阅读空间啊，得到了很好的利用，让阅读啊，变得更快乐，更享受。 嗯。 那么对读者来讲呢，走进韩芬楼书店，打开这个经典，精心的阅读，汲取的是精神的营养，领略的呢是读书之乐。来到咱们诵读小站呢，体验的是科技的新成果，朗读自己喜爱的诗词也好，美文也好等等，感受的是文字之美，声韵之美。所以在这里呢，经典和智慧啊得到了分享，美好的读书声呢，它可以传遍四面八方，千家万户。 没错，就像刚刚张总所说到的，因为在我们诵读小站亭里的录音，我们会截取一些非常优秀的，放到我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每个整点和半点诵读小站短板当中播出。 嗯，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走进韩芬楼，从今天开始，韩芬楼里的诵读小站就为我们准备着。好，那其实我挺想问问张总的，未来我们这个书店将怎么跟诵读小站进行一系列的合作？ 那我简单介绍韩芬楼的活动吧。 嗯。 韩芬楼呢，开业至今啊，已经举办了各类公益文化活动超过了1000多场。那么我们每年都会举办100多场，去年举办了167场。 嗯。 那么有多位的著名学者、文化名人，他们会来到韩芬楼举办呢新书发布，还有专家讲座、什么文化沙龙、读者见面会。还有书画展览，还有北京的官运送念。 嗯， 哎，在韩芬楼我们还举办古琴音乐会等等， 哦，非常丰富。 在这里呢，我也请广大的听众啊，到韩芬楼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百年韩芬楼呢，与咱们诵读小站结缘，实际上呢可以优势互补，在传播文化、服务首都、服务我们中外读者等等方面，我们可以共建。共享共发展， 特别好，特别好。我觉得大家听到张总的介绍啊，应该会迫不及待的想来到韩芬楼去体验一下。在这儿应该说是我们既能体会到百年书店的这种韵味，同时也能感受到诵读小站这样一个全新的这种诵读的工具给我们带来这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和诵读体验。好，现场就是这样。张亮， 好，谢谢一丹啊。那我们再把信号切回到直播间。好的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芬楼书店的副总经理张乐天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整个韩芬楼的未来将会要举办活动的这个情况哈。 对，今后这个韩芬楼也是会和我们诵读小站展开很多的合作，举办更多的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跟读书诵读有关的活动。 没错啊，其实咱们诵读小站一年以来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 对。 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贺林的声音是在诵读小站当中出现，我自己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周四周五两天啊，打开文化之门是由我来主持。 嗯， 每天的这个文化之门之前呢，会有咱们诵读小站的这个节目啊， 平时版的节目。 哎，我觉得这特别好。一方面啊，它能够给我一个平心静气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时间啊，因为匆匆到这个直播间来准备的时候，哎，听到这个大家，你甭管是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大家的诵读，还是有咱们专家学者，甚至是表演界的、戏剧界的老师们啊，他们来诵读，都让我有一种马上进入状态的那种感觉啊。大家读着自己喜欢的文字， 就有一种很浓的这种氛围，然后我再进入打开文化之门，哎，特别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对，这一年以来吧，可以说是大家的参与度非常高。其实我们统计了一下，已经有1000多位听众，无论是名家也好，还是这个普通人也好，参与到我们平时的这个节目的诵读当中来。 嗯， 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这个70、80岁的老人，也有一些像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虽然说年龄不同啊，但是你听到不同的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哪怕是读同一篇作品，他们的不同感悟都会让你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和感动。 没错， 对我来说呢，虽然说大家的这个诵读呢各有千秋，但是可能最打动我的，特别是在当了妈之后，我觉得小朋友带给我的是一些不同的感触。比如说在我们去年举办过一次这个叫小候鸟进电台的这样一个活动。 嗯， 小候鸟呢其实非常的贴切啊，这些孩子们呢他们都是一些留守儿童，当时呢进到电台来，我们通过跟他们交流发现，这些孩子都非常的沉默寡言，不太爱说话，但是呢就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平时自己的这个生活呢有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是跟读书一起度过的，所以在他们诵读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他们的诵读感受到那些沉默寡言的外表下，他们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心世界。 嗯， 所以说可能这些不在爸爸妈妈身边的孩子呢，可能比同龄的孩子们会更加的成熟，他们对读出来的这个诵读的作品的感悟呢也是更深的，这是非常打动我的地方。 嗯，而且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啊，也能够更好的接近他们的心灵，是吧？ 对， 也能够让他们更愿意来与别人交流哈、啊、也认识到自己的才华。 读书是打开心灵的一扇窗户。 嗯，我听说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咱们这个叫阅读马拉松，是吧？ 对、这两天就是快到那个诵读小站的生日季了嘛。 嗯， 昨天是举办了一个叫做立体阅读听见经典的这个中外名篇的经典音乐会，我们诵读小站的主持人晋桥呢也是到现场，给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读书故事，受到了很多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关注。那今天上午呢是在百万庄图书大厦举行了阅读马拉松活动，这个形式呢是通过大家集体接力诵读的方式，以春天为主题，也是非常契合咱们阅读季的这个山水成人的主题，然后对春天进行歌颂吧。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好， 今年的北京市阅读马拉松活动已经是第二届了，在去年活动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有了许多新特色。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管理协会会长郭斌介绍， 今年我们这个活动从西城文化云做了一个发布，从社会上选了10几个有特点的家庭吧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呢，孩子们可以在这点进行私密空间的阅读、看书、分享故事，进行这种体验。 为了参与这次活动，许多小朋友和家长一起为今天的展示做了充足的准备。一位参与活动的妈妈告诉我们， 孩子参加这个阅读，他提前呢也查资料，跟着我们一块查资料，之前收集资料的时候也试着朗诵了有好几种，然后最后他选择了就是纯朗诵，主要的还是想让他就是对阅读提起来更大的兴趣。平常虽然看的书很多，但是呢可能比较单一，我希望他接触的面会更广一些。 一小时的接力阅读对于大人不算长，小朋友们也没有坐不住，反而饶有兴致地坚持了下来。 拿的这个是什么？ 我得到的一个奖状。 这个奖状是什么呀？ 这个奖状是儿童阅读马拉松纪念证书。 参加这个活动对你来说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今天参加了阅读马拉松，平常读半个小时书，这次读了一小时的书，以后要更长时间读书。 百万庄图书大厦总经理妙丽进说，百万庄图书大厦每年都会举办150多场面向不同人群的读书活动，希望更多朋友通过丰富的活动参与到全民阅读中来。 百万庄图书大厦每年建的这种大大小小或阅读相关的活动有150多场，有针对这个少年儿童的，尤其是我们针对周边社区多，这个老年人多，小孩子多，学校多的这种特点，有这么50来场，还有创新形式，找进招标的学校，我们请名师名家进校园的活动，包括进社区，我们各个家长、各个社会的各个力量上，都非常重视这个全民阅读的推广。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能够呼吁，全社会大家更加的关注，支持我们的全民阅读，通过阅读活动，为我们这个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多的这种桥梁纽带的作用。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声音，这就是来自咱们今天上午啊，在百万庄图书大厦举行的这一场阅读马拉松的活动啊。我觉得这个活动是特别有创意啊。我读累了没事儿，你接着读啊。 对对对， 我表达一会儿， 送读。 对，我表达一会儿，我就再聆听一会儿啊。这个挺好的，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呢，大家可以更好的把我们阅读，把我们文字的书香啊，能够更好的传递下去啊。其实咱们诵读小站啊，未来还有很多的活动，并且我们知道明天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大家都特别特别看重的世界读书日了啊。在这样一个特别应景的这样一个时间呢，我们今天也是过了一把生日，咱们诵读小站也有新的实体的诵读小站啊，在韩芬楼已经落户了啊。希望以后呢，大家能够多跟我们文艺广播来进行互动，咱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呢，能够参与到诵读的活动当中。我觉得这样吧，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咱们可以到实体的诵读小站的书亭啊， 对， 去， 这是一种方式， 对，录制我们的这个音频。然后呢，您录制完了之后，随时用手机扫二维码就可以分享，对吧？ 对，您可以发到朋友圈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朋友给您点赞的。 对，再接下来呢，如果您到实体的这个诵读亭不方便，还可以直接用手机录制音频，然后发送到咱们诵读小站的官方信箱，就是诵读小站全拼@163.com， 我们就能收到您的音频了啊。参与的方式很多，好吧？那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的诵读小站的一周年的生日也就到这里了。那么韩芬楼的诵读小站已经是揭幕了，大家已经开始可以传递自己的音频了。其实想起来，最早是在1904年的时候啊，韩芬楼就已经有了。那么这个名字呢，就是取得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那么百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用高科技的现代化的手段，我们三位一体的诵读小站将会把书香再次传满京城。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贺林啊，你的文艺广播直播处女秀， 是的， 就结束 了，第一次直播 圆满结束。好，我是赵亮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这对心就像这三周，我对你这对心就像对三周，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山东。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3块，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